com， 我是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是黃之峰。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第三节大厨系列啦。 我嚟讲一讲萧生所提供花生台嘅广告先啦，咁啊人民超市嘅大厨系列，咁啊传统腊肠分享暖意，每款各一盒咧就系优惠价600元，包括四款腊肠嘅黄牌腊肠一斤、鲜肉腊肠一斤、鲜鸭润肠一斤同埋鲜鹅润肠一斤嘅，保证香港制造，绝不含防腐剂，所以系需要雪藏嘅。大家开咗嚟食之后，咁就系啦，翻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就。今晚大家见到我喺度啦，咁第三节 卖腊肠啊， 咁就唔止嘅，咁就可以同即係花生台嘅听众交代下先啦。呢一集节目呢就会一鸡两尾嘅。 唔係你拗唔拗得返啲腊肠返嚟食下先。 啊，土伯食咗你问佢。土伯话好食㗎嘛。 唔得喎，你起码都要拗返四分一。我唔食润肠嘅。 我闻过。OK， 系好香嘅， 咬翻嚟啦！ 你唔食润肠，润肠最好食。 我唔识食润肠，唔中意食润肠。 你食咗会点样？即刻濑屎。 咧咯，唔中意阵味咯， 系咪？ 唔中意阵味咯， 即系试下好似快啲咁试下 blind tasting 啦，系 屎啫嗰啲系，屎就可以 blind tasting， 一腊肠都 blind tasting， 你要认得嗰阵味？ 点会啊？系咪试下啦？系咪可能唔同嘅感觉噶嘛？ 系我哋开心啊！ 咁就。呢一集节目呢就係諗住係一雞两尾嘅，咁就係会呢一节呢就係会另外喺即係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呢就係会播返出嚟嘅，即係以剿匪参谋部嘅名义。咁、 啊、 但係因为尊重花生台嘅版权呢，咁所以就係会斋播声嘅啫，咁同埋等花生台上咗节目之后呢先会再係转播嘅。咁因为想今集就係同即係肥佬禮啦去讲一啲係 是非。 比较严肃嘅问题，都系我好想讨论嘅问题。因为你讲到上个礼拜五嘛，上个礼拜五就花生台嘅网聚，大家好高兴啦。咁我哋即场亦都系有做节目嘅。咁我哋讲讲下节目，谂住即系讲下笑倾下偈。咁突然之间阿肥佬咧就抢姜冲出嚟，就喺度讲呢个关于补选嘅问题。 建臭，你哋唔讲嗰样嘢咧，我冇谂住抢姜嘅。只不过就系你哋讲得咁兴高采烈嘅时候咧，咁又咁啱得咁巧系阿院长揸住支麦咧，就真系啲意见就可能。大家分析可能不同，都冇办法唔抢姜。其实完全无意去站乱你歌病，希望你哋唔好介意啊。 因为呢个牵涉到我哋嗰日讲起嘅咧，如果大家仲未睇翻嗰集，即系职场版嘅匪类监察院咧，咁我哋讨论下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九龙西补选个问题。 系 咁就大家就围绕喺度讨论紧，系究竟教主就会唔会即系参加呢个补选啦、啊？咁嗱，呢个亦都系提起教主咧，就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咁样就跟住呢个礼拜，我都会可能出多集节目，咁就系唔系系详细系重温呢一个今晚教主踩场系点样爆尸嘅， 系 即系以我对郁文嘅了解，即系当黄杨达竟然系开名喺上个礼拜四嘅大香港周身嘅时候，话呢个黄毓民背叛咗呢、這个反叛咗呢一个热血时报嘅话咧， 对热时影响好大。 咁我相信，即系以我对教主嘅认识咧，佢冇可能咧唔还拖啊！即系当日，即系阿 B 哥老友陈秀慧系喺 Facebook 上边，即系应即系写咗黄毓民三个字喺度啦。跟住阿毓民即刻即系话开名啦，系咪？仲要开名啦？即系仲开名啊嘛？咁样喂，写嘢系咁样咯。 屌，讲都系讲阿陈金啫，其实就 如果讲嘅话，仲得了啊？系咪先？咁所以呢样嘢就当然就系首先我即系嚟紧呢个礼拜都会喺自己 YouTube channel 上面上咗一集匪讯啦。就理想嘅就首先跟住 cut 翻黄杨达，即系嗰日嗰个。 讲法啦，跟住再睇下即系神驹点样喺即系做一个即系第一传，佢点样演绎呢个讲法，去到最尾吓扣杀落去嘅时候吓，睇下教主点样表演。咁呢一啲就系、是、都系即系做翻本分，或者系满足翻网友对我哋即系 纪律监察 监察系啦嘅期望啦。咁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咁我哋冇乜新嘢，突然之间系即系行出嚟，系表演俾大家睇，咁冇理由我哋唔会再同大家即系整合整理，或者即系代听服务嘅提供呢、這、一个系。咁但系我就今日如果再讲补选咧，我就唔系想讲九龙西嘅补选嘅问题，我系想讲其实成个即系三区喺出年即系三月补选嗰个大局嗰个问题嘅。咁呢个牵涉到系对成个即系政局或者时局个分析嘅，咁呢一样嘢其实即系喺个分析个基础啱唔啱，就先至系可以讨论到究竟补选嗰啲策略系啱唔啱。咁所以呢样嘢，即系当初我哋记唔记得啊？即系喺八月底嘅时候咧，我咪叫你约阿 Elvin 约阿杨岳桥嘅，咁我哋做咗嗰集啦，咁样。咁其实仲有一个人物我想约嘅，就系揾翻阿大姚啊。 大姚， 揾翻阿大姚上嚟，咁同佢即系再讨论下，即系跟住落嚟啊。即系嗰个风云计划点解？因为那个风云计划背后，而家其实同成个就我所讲啦，依一刻嘅政局分析系点样样，亦都牵系到成个即系出年嘅补选系点样影响。 但要呢轮唔知系咪仲系冲冻水凉咧？好难顶啊！呢 唔系话陈建文冲动水凉啫嘛，佢都有。 但系要习惯系啊，佢习惯紧啊嘛。 佢呢两日啫都系呢两日， 叫佢唔好冲啊，大佬冻啊，真大佬顶唔到啊！ 未坐监就已经入去， 习惯住先。 入好似曾荫权咁样啊，入激流病房啊。 唔会 系咪？咁所以嗱，呢个就系关于成个即系政局嘅分析啦。我哋喺即系博击会曾经都讨论过一个话题啦，就系、是、话喂，如果我哋去。作认证要九万蚊嘅 中策组嘅，你有冇认证到底啊？吓，你有冇认证到底啊？ 喂，我原来我琴晚先知道，原来佢11:59已经截紧咗纸。 屌嗱， 你又提我， 你好心理啦，着紧啲份工嘅狗皮机嘢。 星期五见到你又提我，系咪？ 我自己先提你啫嘛， 你老味真系吓。咁呢一个。咁我即係賣大包啦，係咪先？唔需要入到去應徵嗰陣時候講，我直情喺度講。因為如果你問我而家即係面試嗰陣時候，佢問我喂，而家即係對於係香港嗰個局勢同情況，你加入政府，你有咩有啲咩有咩建議嘅咧？咁樣咁，我覺得大家首先你要代入翻而家即係特區政府林鄭嗰個處境嚟睇。咁你問我，我覺得好簡單啫，你西環。嘅 order 而家好清晰嘅，但系细节点样去做咧？佢要有利特区政府操作。咁而如果你问我，究竟你点样完成西环嘅任务？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就系话你分析个民情，你作为香即系政府、特区政府中间，即系呢一个系即系夹住两边都不是人嘅情况底下，其实你都唔介意两边不是人噶啦。上一届。梁振英都系貫徹，即系中，即系或者系唔知貫徹啊，系揣摩，即系上边嘅意志去做嘢噶嘛，有啲嘢做多几分噶嘛。咁林郑系咪咧？咁呢个我唔知道啊。系佢，但系好明显，我哋喺节目都讨论过，林郑系想同梁振英好似又想有啲分别嘅。OK， 佢摆明系想同梁振英割席啦。阮文点解咁早约班人去礼宾府食饭啫？ 咁但系结果其实而家咧，但系中央喺即系全面管治权咧，个命令上边咧系啲死命令嚟嘅，系嘛？佢亦都系要硬砌，即系无论系一地两检又好， 方向上嘅嘢你一定要配合佢啦。简单嚟讲就 系啦，佢总之个 order 就要做，你点做，点样可以减低个耗损，点样即系可以吓、啊、你冇摩擦得冇咁痛嘅话，对于林郑嚟讲咧， 即系 KY 任你买，入梗噶啦，咁样 系啦，咁就你自己就搞掂佢啦，咁样样。咁但系当然咧，西环仲有另一条线嘅，另一条线当然就系喺立法会入边咧，其实即系我收到个风，其实直情系咧系点样面对住。泛民喺議會入面嘅拉布嘅情況，我哋近排上個禮拜嘅情況，咪話即係建制派以拉布去抗拉布噶嘛？ 係啊， 即係我唔同大家講一啲技術嘅細節啦。總之即係佢哋突然之間佢哋都自己踴躍發言，泛民估唔到嘅原因就係咧，佢哋踴躍發言令到個議案 佢係太早透露咗佢嘅， 即係過唔到咧 部署 咁反而咧日后咧即系泛民咧利用呢个议案去拉布嘅机会咧就少咗嘅咁样，咁我好简单同大家交代啦，即系大家唔明就冇办法啦，系唔同详细同大家讲啦。但系总之我收到嘅风系咩风咧，就系基本上唔系一招点样去应付泛民嘅拉布咧，并唔系建制派入边啲议员助理或者议员本身。是去研究出呢个方案点样应对嘅，系西环基本上系捉住你班友只手，即系连毛笔字咁样写字咁样，系 过唔过去啊，昌哥？ 直情喺西环已经有人 过唔过去啊，昌哥？ 同你朱凯迪一样，系研究翻啲议事规则，估去应对泛民用啲咩议事规则去拉布，而系去即系叫你哋跟足我嘅指示，去点样去议会入边咧，系去。是去抗衡翻泛民嘅拉布嘅，而呢个最终目的个剧本就系咩？一定要修改到议事规则，喺三月十一号之前。咁呢个我收到个风，就算我收唔到呢个风，我都觉得呢一样嘢系事实嚟嘅。即系可能大家喺拉布呢个问题上面，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分析。即系例如可能，喂，佢又要而家又要喺立法会又要过一地两检啊，又要过呢一个国歌法啊，九啊几样嘢啊，会唔会即系议事规则嗰度可能会有侥幸有机会咧？咁样咁，但系以我无论系收翻嚟个风又好，或者是我本身对而家西环嘅分析都好呢，其实佢哋嘅諗法就係话我只要过议事规则，我后面啲国歌法啊一地两边咪唔怕佢哋拉布囉。咁所以过议事规则呢样嘢呢係佢哋嘅剧本入面呢优先要实行嘅一样嘢嚟嘅係。咁而去到成个 mentality 本身，即係呢样嘢就係我即係可能即係建工嗰陣时候九萬幾蚊份工，我就會同林鄭講，或者佢自己 so call， 即係中央政策組唔係黃卓琪啦，唔知邊個啦，改名都改埋啦，係咪先？嚇，邊個話事人我都話啦。其實你依啲咁嘅工作，你就不妨執行到底啦，係咪？即係站在即係特區政府或者即係西環個立場，既然要全面管治權嘅話咧，你扮乖或者扮親民，你扮唔係賣港嘅話咧，係冇意思嘅。喺你呢个角度嚟讲，你不如做好呢份公义曾蔭權咁样，你交到嚟嘅话呢你就做尽佢。当然唔好似梁振英咁做多，你就做尽。而呢个局势，你係不如你就係直接地讲话，而家我哋係摆明係打横嚟直插入嚟，你香港人，我睇死你香港人唔会反抗唔到喺呢个雨伞运动嘅后续不计入面。所以而家23条都拎出嚟试水温啦，係根本个 mentality 就係话你我而家系有强硬地令到你香港人喺呢一个位入边死心唔再反抗 ，which is 其实都收到呢啲功效嘅。你见到例如林恒子写文，其实都向呢个方向发展嘅，即系我哋不如 挂咗啦， 系计较一啲即系民生嘅嘢， 挂咗啦已经 系啦， 已经挂咗啦，已经入晒啦， 系啦 系啦， 冇意义啊！你喺佢嗰度抵抗嘅时候，即系好似如果一间房入边有人放个屁。咁样你再话我哋要抵抗，叫啲人唔好放屁，尽量系冇意义嘅，系。 你只要揽佢埋嚟闻多两阵，习惯嗰阵除嘅啫。 或者你自己搵地方买个口罩啫，系咪先？或者喺度搵地方，即系有冇办法搵两张纸巾，即系塞住个鼻咁解嘅啫， 系。 咁即系所以，其实你不妨你而家就不外乎你赌一铺啫。你而家你究竟泛民或者反对派有啲乜嘢能力系可以有组织地系可以反抗你嘅呢？是咪？如果我哋实行呢样嘢，令到大家即系反抗嘅意志系归零嘅时候，其实你冇乜成本系需要系去承担。喺政府嘅角度而言，你呢样嘢就系牵涉到我同可能同你个分析补选上边 DQ 个问题嘅分别啦。即系你问我，其实首先九龙喺政府嘅角度嚟讲。九龙西同埋呢个新界 东， 喂，你哋自己都鬼打鬼，仲搞紧补选呢样嘢。我一早已经出咗人，阿郑永信家同埋呢一个阿邓家彪吓，嗰啲即系设计得而家，即系而家其实唔好话啲，唔好再话建制派啲嘢老土啦，系佢哋都开始可以即系有钱啫嘛，而家系咪先？佢分十倍嘅价钱，可以就可以拉高翻个质素，拉到翻平时我哋见到好似类似即系反对派或者泛民嘅收数啦，系咪先？咁佢哋嗰两架车都已经啲小巴啊、广告啊嗰啲嘢，已经周街喺度转紧啦，已经系。港岛区其实大家以为冇悬念，系即系众志派人出嚟选，但系啱啱系你黄振文嗰啲人出嚟讲噶嘛，李飞嗰啲人讲得明，嗰、那个 terms 即系形点样形容啊？唔系形容港独派，系形容港独自决派。 嗯， 系咪？基本上就系呢个 category。我哋都其实之前好早已经讲过一样嘢，确认书系点都会再嚟嘅。而确认书今次唔签，佢系咪可以再俾你过呢？你问我嘅话，而家我觉得即系从呢个头先我讲咗咁耐， 嗰个中央或者系即系西环嗰个思维、全面管治权嗰个思维出发嚟讲，喂，佢 DQ 咗你众志 ，nothing to lose 噶，系咪？咁你冇一个自决派嘅人物再肯即系行出嚟嘅时候，佢仲要佢可以系 DQ 你嘅时间系好扑街噶嘛？你报咗名，周庭例如周庭报咗名咁样啦，第一日报名啦已经，佢唔问你嘢，因为。你记唔记得上年参选嘅时候，选举主任会突然问下你啊嘛？你咪真系拥护基本法啊？点啊？你之前啲政纲又抄翻你 Facebook 啊？系啊，政即系自决系乜捻嘢啊？你 send 封信嚟解释下俾我听啦，咁样样。佢可能都仲会问下你嘢咁样样，俾啲即系俾个类似警告俾你啦，系咪？知道话你系本身已经系有问题噶啦，咁样。咁但可能今次佢咪去到你第一日报名，佢咪最后一日咪 DQ 你咯？等你揾 Plan B 都冇用。咁呢、這个。 唔系，其实原则上咧个对策就系个 plan B 已经入咗去先咯。即系点讲咧？我又唔系驳你，又或者唔系唔同意你，只系纯粹喺个操作上边，我觉得大家系冇需要咁早去谂，究竟而家到最后嗰日个操作系点？因为有可能，第一有啲嘢讲唔埋，有啲嘢会爆发，会发生个民情气候突然间会唔同。第二就系话好多嘢系人算不如天算，你知道蠢人嘅地方咧系好捻多啲愚蠢嘅错误会发生，所以而家系算，即系如果我系 我哋呢边唔系冇蠢人嘅， 系啦，屌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即系我系真系讲真嘅，蠢人唔系喺对面。蠢人喺呢边，我系唔会而家去谂究竟，即系如果我系阿爷嘅话，我系唔会而家去谂呢班蠢人有啲咩蠢嘅嘢可以做得出嚟。但系点解突然间何秀兰报名，你又点样样咧？我唔知呢啲嘢。咁你话佢有共识，我唔知道，我唔知呢一刻有冇，呢一刻有，可能临选之前冇，呢一刻冇，可能临选之前又会有咧。阿爷又会惊一样嘢嘅，你报名 会突然间弃选咧？即系太多个可能性系影响到佢而家可以布局嘅。咁所以就系话，你问我而家有冇对策？冇，我而家嘅对策就系话，我而家已经系 plan 晒喺度，我要行嘅已经系不嬲都系跟住呢度行嘅，有 candidate 嘅摆出去先，冇嘅继续商讨，有嘅时候我摆 candidate 出嚟。但系至唔至于我而家要去谂点样去操作去 block 你所谓叫自决众志派嘅人去入闸咧？未系去谂嘅时候，最重要一样嘢系头先你讲得好啱，其实我俾确认书你签又好，我同你 interview 你三次又好。我最后一刻博取制唔制，你估真系个选举主任咩？选举主任听 order 嘅啫嘛。所以我嗰个 order 系咪今时今日谂去落唔落咧？唔系。所以你问我会唔会而家呢一刻会 DQ？ 我反为倾向相信就系话我俾你入，俾你入晒去又如何？因为唔俾你入个炸弹，我就而家开始拆到佢选为止。即系需知道大家选嘅时候报名系几时啊？选之前一个月。好撚大镬噶！我而家最想嘅就系话，选之前一个月、两个月完全风平浪静，冇事冇干。最好系咩咧？喺财政预算案嗰度，每人派钱，每人派1万，我睇下你有乜嘢子弹繁文同我练。喂，呢啲操作我咪更加易去掌握咧？点解啊？企喺台上面宣读财政预算案嗰个系波叔啫嘛，我要控制波叔一个人易啦啩？我使同你去算成班泛民点样去出选，边个同唔同边个有冇共识？我唔算呢啲嘢啦。我而家就今年澳门派9000啊嘛，个不如今年香港派12000啦。再唔系15000，人人有份。你仲有即系唔系个抗争嘅意识有冇啊？而系话大家香港人就好捻现实嘅，你中意唔中意都好，钱就摆呢边。你话俾我听。你唔反港独，而家个香港市面咧风平浪静嘅，腾讯系420啦，咁你觉得炒股票嘅安唔安乐咧？吓，Mount Nicholson 又创咗分层纪录啦，13万几蚊一尺，你觉得香港楼市好定唔好咧？香港有一半人有自己资产嘅，你觉得呢一半人想香港系地产市好啊市唔好咧？即系接翻你头先啱啱开头嗰个开场白，啱啊，23条喺嗰个时候立唔到，因为点解啊？香港系冇钱，香港人系怨气沸腾。而家你话俾我听，炒股票嘅赚到钱，炒楼嘅赚到钱。今日房协攞啲公屋单位出嚟，都话收8万几份申请嘅，可以超额咁 Q 多嘅。咁你问我而家香港有冇风平浪静？严格上嚟讲，个算嘅。你问我嗰班人出唔出嚟抗争，会唔会有啲宪政问题令到佢出嚟抗争？就真系唔会咯。啱啊，咁点解而家唔系做？不过。 我係俾少少時間你香港人適應下林鄭做嘢方式，就係話如果我係真係事必要落一個 order， 你要搞掂23條啦，我會唔會林鄭執政嘅第一年同你講呢一樣嘢呢？唔會 ，sorry， 而家我係林鄭提都唔撚提，嗰、那個係你非一廂情願嘅諗法，又或者係中央某啲官員一廂情願嘅諗法，喺我角度嚟讲，廿三条系绝对冇时间表，唔系话俾你听会又或者唔会，因为好老实讲，有时间表就话俾大家听几时会做，又或者几时唔会做。但系而家话俾你听冇时间表就系我唔知几时做。阿爷话做我就做，阿爷话唔做我唔做。所以而家有冇方案唔知，而家系完全冇 planning 冇成，因为点解啊？冇条战线喺度啊嘛，几时有 planning 呢？昌哥讲得啱啦，有选举有 planning 咯，咁所以唔到报名一刻，我夠啱讲，即系泛民嗰啲阿基哥出唔出嚟选啊？嗰啲嘢其实系香港人系真系冇兴趣听，即系衰啲讲句，直至到几时有兴趣听咧？开始入闸啦，大家报即系报名啦，你就会睇到一啲好無恥嘅人又走嚟找又走咗嚟参选啦，你真系唔知何秀兰会突然间無恥到突然间走嚟报名港岛，我真系唔知道、 你真系好憎何秀兰啊！ 即系，喂，我唔知道、突然间佢话唔系，因为嗱，我讲嘅讲法由头到尾得过啫。你系所有泛民嘅政党，你只要话俾香港人听，你究竟系决定去接受一个所谓叫共识安排，又或者我会去同大家协调啊？定话我完全同协调机制冇关，两个选择嘅啫。如果会协调嘅人，无论协调嘅结果系协调得到。包括你協調過結果可能是大家參與一場補選啦，可能是參與一個公眾討論啦，又或者個協調是純粹一個大方向，如果是那個人眾志參選的話，泛民政黨就會讓路，或者我的政黨會讓路，這個已經是很簡單的共識來的，有共識的擺在一邊，沒有共識的擺在一邊，現在哪些人沒有共識啊？看到啦，油雞那些就沒有共識啦，我現在不會跟你說我參不參加補選是什麼，我根本不在一個機制裡面，即是說去到最尾，我同你呢班所谓叫泛民嘅人咧，完全系冇关系嘅。咁就唔紧要啦。我系选民嘅话，我知道你咧就唔会同啲泛民嘅友合作啦。问题就我唯一想知道就话、你哋泛民点样回应游慧晶呢一个回应？咁你净系话俾我听一样嘢，就系话如果系游慧晶 endorse 嘅人，我哋唔参选。起码有啲政党系啦，有啲政党唔系噶嘛。话俾你听，总之无论任何情况底下，我都要派一个 candidate 同所谓叫游慧晶 endorse 嘅人参选。喂，选民就识分㗎啦。咁你问我真係我唔理任何原因，胜完嗰个嘢真係入到闸。你话冯检基会唔会赢？唔好玩我啦，唱歌。即而家个民情係已经系去到一个完全个选举第一完全唔理性嘅，係一个完全感性嘅东西嚟嘅。有啲乜嘢影响到呢个感性判断？民情啦，经济好唔好啦，网上嘅飞机打得热唔热烈啦，系咪兴高采烈啦？咁你任何一样嘢有机会影响到我投票结果，就系呢啲感情因素嘅时候，你问我而家我有冇即系有冇睇法？屌你，选举嘅人我又唔知，我真系完全冇兴趣去投票添。问题 ，Given， 如果真系你心谂嗰样嘢，阿爷真系话俾我听，佢有啲动作。譬如李飞啊，唔好话李飞啊，杀任何一个京官啦、众志嘅人咧，我哋倾向唔俾佢再参选啦，因为喺佢嘅党纲里边已经系包括咗自决呢个元素，逢系自决嘅人，我都会拦鸠住佢噶啦。咁我唔系、我即刻好有兴趣投票、咁你答我一样嘢，阿爷究竟系想我投票咧，唔想我投票咧？阿爷梗系想我唔投票啦，所以我系比较倾向相信，即系起码而家呢一刻啦，十一月尾嘅时候啦，佢系唔会拦你入闸嘅。俾你入晒佢，全部入晒佢，加上佢 DQ 唔需要好似你咁嘅，即系唔需要好似你系喺所谓叫做咩啊？截止报名前一刻 DQ 佢，临选一日 DQ 你仲得啦，昌哥，你入咗去都可以 DQ 你啦。咁我为乜嘢要喺而家呢个情况 DQ 你咧？话唔定，好坦白讲吓，选咗出去周庭可能好乖咧。佢又唔會，即係佢可能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國嘅憲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咁你淨係識得同你拉布下，即係你嘅講法啱㗎。拉布怕咩啫？立法會條戰線其實我已經收編咗㗎啦，我係完全唔撚驚你。只要個議事規則係通過，咁我怕乜俾你周庭入去？理論上呢、這個周庭就幫我牽制咗一部分所謂叫本土又好、溫和又好、激進又好，佢幫我牽制咗部分嘅選民。呢班選民要嘅宣泄係咩啊？選周庭入去咯。 对于共产党成个执政个手腕嚟讲，有冇大影响咧？冇喎。 嗱，呢个就系我同你分析嗰、那个我个奇点喺边度？系、 okay. 我觉得呢一刻其实就系、是、即系习总所嗰个全面管治权咧，就唔系讲虚嘅。即系你大，我成日都系用一个分析嘅，就系话咧，即系大家系要谂，即系习总系一个咩人？即系习总。是我就故意贬低佢啦，系咪先？ 习总就系个习总， 习总就系习总，习总就系一个即系红卫兵出身，而家当权。 我讲得噶，你小心啲啊！ 而家当权咪一个红卫兵当权咁嘅思维嘅人啦，要干就干到底。咁所以咧，佢系唔系计算嗰、那个即系利害得失，佢系计算自己嘅意志系可唔可以贯彻嘅。 OK， 而喺呢一刻，我觉得即系贯彻佢嘅意志，你睇翻嗰啲阴差大臣，喂呢样嘢，即系。 见微知啫， 即系见微知著。你李飞，你系一个，你又唔系领导人，点解嚟到香港全程要 G4 特工保护你咧？你去参加港珠澳大桥，你李飞系即系关咩事咧？关港珠澳？ 屌啊！林郑要 系咪？即系你佢系咪？如果你李飞咁样嘅即系官位都可以得到喺香港咁嘅待遇，我为所有省长嚟到香港都要 G4 特工噶咯，系系咪先？咁当然我哋知道咧，从一个即系中国嘅逻辑历史入边咧，大家就会理解呢个叫阴差大臣。咁阴差就唔系关乎佢官位大小，佢因为佢系阴差，白虎巡案，即系拿住尚方宝剑， 佢带紧 message 落。 是啦，即是不知道是不是攞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啦，是不是？但是 anyway， 总之他就阴差。是总之他就阴差啦，是不是？是吧？那所以即是在即是我从分析，即是好似我分析郁文咁样，因为郁文是一个咁性格嘅人，所以他就会一定会屌钩，在选之前屌钩梁天琦。即中国历史其实成日都系咁样样嘅，啲人物你都系最尾即系料敌先机嘅原因， 系、okay. 因为佢性格系咁样样。你问我习总系咁样，习的而且确好似你咁讲，如果利害得失计算嘅话，同个民情唔系太大刺激嘅话，你放周庭入去冇。如果改咗议事规则，你放周庭入去系 OK 嘅，系。但系呢一刻，即系无论系由 imply 国歌法又好，话咩喺教育，其实你见到即系校长嗰度，你喺大学入边你要做嘢，你点解要？好强而有力地，一定系蔡若莲，系要坐喺个教育局入边死咗仔都多过咗我师弟啊，喇沙师弟死咗都仲要系继续去坐喺度，系因为佢党位，佢想走佢都自己走唔到，佢冇个人意志系。而教育局而家做紧啲咩咧？系咪要播李飞嘅讲话喺大学入边系即系各校各大校长要签一张自己唔敢落自己个名嘅反港独声明，咁跟住就系中史科又嚟了咁样，喂呢一啲嘢全部都系即系全面管治权，再加埋一个系报仇嘅心态，大家要明白个报仇嘅心态就系2014年，即系散文你搞到我 OK 冇面，都唔系一镬足，其实你喺你嘅角度其实大镬全胜嚟嘅，你可以宣布即系胜利瓦解，即系所谓即系反动势力喺2014年嘅即系夏秋之交嘅一个风波噶，你可以咁样宣扬嘅，但系心入边就觉得冇面，所以一定要报仇，报仇就系即系将所有当日即系参与过发动过嘅人，系都要系将你咧打得不能翻身，咁所以喺进步民主派入边坐监嘅一定要你坐监为止，你哪怕系即系多或少都好，咁坐完监再放翻出嚟，呢个另一个问题啦，系，但系至少要令你冇得选啦。咁跟住喂，众志自决，喂周庭嗰阵时候2014年，就虽然即系三年之后即系长大咗亭亭玉立啫，但系三年之前系咪佢仍然？即都系即商学入边嘅 样都唔同晒 嘅重要人物，系即商学，即仍然系学民思潮发言人，当然入边喂呢啲记晒落个簿度，死亡笔记入边嘅系一定系要个仇系一定要报落去嘅，系即所以我嗰个分析就系话，即第一呢、這个系即私怨 ，OK， 大家理解啦， 理解 听清楚，即听咗咁耐，我哋就讲私怨呢样嘢就好清楚啦，系咪先？第二样嘢就系、是、要， 我好捻同意系， 一定要系，即系喺佢哋眼中就系要将所有嘅当日喺即系令到2014年，即系令到佢哋落面子所有嘅源头系要灰飞烟灭，要连根拔起，系咪？所以而家就要你班友完全地绝望，等你冇嗰个反抗心理，希望咧就即系功成于一役，或者短期之内，我而家讲咗全面管治权，我哋唔可以即系虎头蛇尾嘅，我一定要至少有一啲嘢。是显示出来告诉你听习总的全面贯彻权呢是贯彻了的。咁所以咪第一立国歌法咯。第二所有港独自决派的人是啦都冇得参与任何形式的选举同或者即建制游戏入面啦，是。咁所以即呢个就是我的分析，而 是我就要知道基于这个分析底下面，即是泛民或者反对派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即是是不是认同这个分析，认同这个认知的话，那么影响到以后下来跟着下来的行动是怎样，小至到众志本身自己有没有 plan B， 是不是搏，是不是搏一搏，即是周庭好像你这样讲入了去 last day 被人 DQ 也好啊，是定是一开始被人 DQ 都好，都整个 plan B 出来，而那个是不是欧乐轩呢，例如啊，是不是即是所以大家听不明土霸微言大义，土霸微言大义话叫呢个欧乐轩唔好选九东唔好选九西，我都赞成啊，系因为 选港岛 选港岛㗎嘛。你问我点解要欧乐轩要准备选港岛嘅原因，因为你问我九西唔系喐，如果出嚟补选嘅话，我星期五嗰晚有冇讲啊，有冇公开讲定即系私底下同你讲㗎，大家唔好以为啊，即系其实九西郁文未必攞去选九西啊。中文系可能内选港岛噶，即系我唔会成日 挂， 我唔会成日挂住何秀兰嘅，好似你咁，系咪但系你问我，喂，如果郁文呢只棋系要禁制嘅话，佢点解？其实最大功效佢系去港岛 嘅，唔奇嘅， 系咪？呢啲就系摆出嚟嘅可能性喺度。咁而即系呢啲喺战术上边，喺应付补选嘅层次嗰度，即系仲可能系仲至自己谂啦，吓或者即系抗推而广之，可能即系成个泛民嘅阵营系咪都会可能？有个 plan B 咧，而去到放大嘅局面就系呢个，就系去到无论喺立法会嗰、那个即系防止修订议事规则嗰个攻防战入边，或者去到呢、這、一个即系戴耀廷，因即系问题就系我哋戴耀廷，即系我哋佢提出个愿景个 vision， 而佢根据占中嗰个经验，就系我哋有好多时间去 work out 去呢、這个佢应该系成功嘅地方嚟嘅，即系好多时间个酝酿到一个位置，你一缩咧。跟住啲人就出嚟夹你㗎，所以我好笑啲人喺度屌鸠，即係屈明贤嗰啲就屌鸠话咩戴耀廷嗰啲自己啲仔又唔出嚟抗争呀，咁样拱啲小朋友拱啲学生出嚟死呀，咁样大家唔好忘记嗰日七系即係2014年7月1号嗰晚係学员夹鸠住戴耀廷预演战中㗎嘛，大佬係学生佢71嗰晚预演战中系拱戴耀廷或者战中三支出嚟死㗎嘛，系成件事系咁样㗎嘛，现实。咁即係所以即係我哋做呢个民主嘅运动，即係喺戴耀廷即係呢个成功经验，我哋当即係喺我的角度嚟讲，其实雨傘运动好成功啦，即係九二八嗰日爆出嚟系一件好成功嘅事嚟讲。係但一定要打开口牌嘅问题就係、是、咁我哋打开口牌嘅时候呢，咁即係西环甚至上面即係北京就有好即係可以就望住嚟食嘅时候，咁我哋系咪其实要有一手即系用，首先用乜嘢态度去面对， 嗯。 第二就系用啲乜嘢手段去面对。其实呢样嘢系即系因为大家唔好怪罪，即系大家系去即系冇或者泛民嘅主要领袖冇睇呢样嘢，因为都系应接不暇，系咪？你要对付即系呢个议会入边嗰条战线，跟住你又要应付吓补选嘅时候吓嗰啲诸如此类嘅问题。咁呢样嘢就系，所以我觉得我哋有身位去提一提，或者去即系激发大家去谂一谂，系嘛？究竟我哋系即系无论系一个大战场，或者每一个小战场，每一条战线上面，我哋应该点样去做啦？系或者有啲咩建议咯？系 咁啊，啱嘅。即系我唔系完全同意或者完全反对你，即系只系我嘅讲法咧，就系刘瑞兆好出名嘅。基本上就系中共嘅态度咧，系一个钟摆效应。有其偶然性，亦都有其必然性。个钟摆咧就系个必然性，问题就系博取嗰刻，究竟系靠呢边靠嗰边咧，未知。只系一个咁大体积嘅一个政权，其实佢可以喐嘅手段实在太多。我只系区两个人讲咗两个可能性出嚟啫。咁但系即系当然万变都不离其宗，但系你话会唔会佢又转出一啲第二啲嘅 idea 去令到佢自己赢得更加多，或者大家冇谂过咧，我唔知道。但系啱嘅，其实系无论咩时候都要，尤其是有呢啲所谓叫政治议题，而呢啲政治议题大家有得参加嘅，即系我唔系讲紧啲议题上边嘅打飞机，唔系啲咩政党 sponsor 啲咩 post， 而系个问题就系话，当有一场补选喺自己面前，你有机会行使你手上面嗰票，又或者你有需要去鼓励你身边嘅朋友登记做选民或者去投票嘅时候，你係必须要所谓叫积极参与。因为你呢啲时候你唔参与嘅话呢，你係真係只係斯丁德嘅。 呢样嘢我正正係想讲嘅，就係牵涉到即係你老哥即係近排即係喺 Facebook 入面呢，係即係成日讨论到个问题。 又要撩。 唔係，我觉得嗱，我仲。 我同阿木好地。 我用自己嚟做个例子呢，即係我咁讲，我简单啲讲啦，就係话即係作为自己一个选民，除咗投票嗰一刻之外呢，你 第一你影响唔到即係共产党，你影响唔到习近平点样睇香港呢，但係即係我哋最接近嘅，我哋可以尝试影响到即係泛民主派或者即係反对派入面，我哋支持候选人，我哋声音佢哋一定要听嘅。 係 即係无论喺补选嘅问题上面，喺初选嘅问题上面，究竟即係民主党参唔参加初选呢，我觉得你同你同啱啱行入嚟阿罗建熙讲，佢一定要听，一定要听你讲嘅，係即係佢 唔会听，出咗文 你 嘅。 即係佢唔紧要，你可以继续同佢讲嘅，係你会唔会有机会即係最至少係影响到即係比较接近光谱身边嘅人。 Edie 可能有得讲。 咁就另一方面，即系话我喺呢个 乳臭未干嘅乳鸽，陈炳阳你听住啦。 喺呢一啲呢个咁，即系我预示到系个高压嘅情况系好严重嘅一个处境底下咧，咁我就会问即系我哋究竟系要即系点样去做啦？即系尤其是一个选民嘅角色，一个即系泛民支持者，一个反对派支持者嘅角色入边，咁。喺我嚟讲，当然啦，即系策略上面，我一直都觉得就系，如果喺咁嘅形势之下咧，你唔团结咧，你冇得玩嘅，系啦，能够集中所能够集中嘅力量嘅话咧，系冇得玩嘅。咁所以我喺呢个即系出发点底下，我支持初选嘅。不过初选呢 part 我唔讲住，即系而喺一个咁艰难嘅时候嘅话，我就觉得去翻最基本嘅层次上面，就系话咧，有啲人即系如果泛民入边你做得好嘅嘢，我觉得即系作为佢即系。反对派 嘅 支持者，咁咪俾个 like 咯，赞下佢咯。做得唔啱嘅，你当然系可以闹，系可以去闹啦，系咪？你有三个 situation 啦，你就系佢做得啱嘅，你就闹；做得啱，即唔系做得差嘅，你就闹；做得好嘅，你就赞。呢个第一个 situation， 第二个 situation， 你闹完，你佢做得差嘅，你就闹；佢做得好嘅时候，你就话我闹得啱，所以你跟我讲咯。系第三个 situation 就系、是、你。 你做得啱，我都屌。 我唔系你做得啱，咁我梗系要 like 啦。你做得唔啱嘅时候，咁我就系仲更加强调你做得啱嗰阵时候啦。嗱，你嗰阵时咪做得好咯，系咪先？你今次会唔会有可以做翻进步啲咧？咁样，咁我而家尝试自己系用第三个呢个 situation 去处理一样嘢嘅，即系例如即系话吓，我见 到你选唔到啦， 我点名啦，我唔介意啦。即系例如韩 Sir。何连山咁样，大家都知道佢系即系进步 嗰座山， 进步民主派入边非常之坚实嘅成员，即系保智联咁样啦，佢代表咁样吓，咁样咁佢成日即系见到 Facebook 都话啊，你做咩冇人即系点人数啊，咁样样系咪先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就如果到民主党点人数嗰阵时候，咁样即系阿韩 Sir 会 佢都系照闹， 即系作为一个教育家。系咪以前系老师咁样样？系咪应该即系赏善罚恶咧？有啲奖励嘅机制咧？话喂，今次民主党有点人数叻。叻仔 like 咁样，黄碧云啜啜咁样，系咪应该咁样样咧？即系因为即系例如我喺用我 Facebook 嗰个例子，我话我赞阿朱海迪就系、是、入晒所有委员会，即系完全贯彻咗议会抗争嘅策略咁样。我唔系闹其他嗰廿几个人，系冇做到系嘛？因为就算系万必嘅议会，我哋唔会 question 佢作为进步民主派贯彻议会抗争嘅策略嘅一个人选啦。咁但系佢都冇加入晒所有议事规则，所有委员会啊，系咪？咁我哋系咪闹紧佢咧？唔系， 唔会啦。 我只不过即系话有做得好做到尽嘅，咁我哋就俾个 like 佢。有啲人其他人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就冇做到十足，咁但系做到八九成嘅，我哋觉得都可以系即系俾翻个 credit 佢 ，acknowledge 佢呢一样嘢，系咪？即系嗱呢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都仍然需要改进嘅，即系例如啱啱星期六晚社民连嘅， 你有冇去？ 会庆我冇去嘅，原因好，因为原因系好，即系我哋 肺炎都变咗， 唔系呢个问题。我纯粹系见到两只字，我觉得有问题，因为佢用我，如果俾我系即系仲系社民连，即系有参与嘅情况底下咧，我一定会建议，可唔可以叫十一周年？聚餐咧 系， 即系对于我嚟讲，有社民嘅成员，甚至自己嘅副主席坐咗喺监狱入边嘅话，你唔会兴噶嘛？ 仲会兴系， 但系大家要明白，即系社记嗰人哋嘅逻辑，第一阿明当然唔会介意啦，系咪先？即系第二， 仲有个纸板人， 攞住纸板好开心添啦，系咪？跟住大家攞住个纸板影相，大家好觉得好开心添啦。咁同埋，即系大家觉得其实今日阿明入去坐啫，听日我哋都入去坐噶啦，所以冇分别嘅系咁样。咁呢一个我明白，即系社记嘅朋友嘅嗰个谂法噶啦。 个 mentality 系咁， 但系你对公众嘅观感嚟。讲你就觉得即系点解自己副主席坐喺咁，你哋会庆仲有咩庆祝咧？系咪先？咁呢两只字你问我，我就觉得好有问题啦。咁但系我就会再即系苦心自问，又再反初一次啦。点解我会觉得呢两只字有问题咧？个原因就 系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社记，我对佢要求原来系同其他人系对其他泛民系高咗啲嘅。即系同样道理，阿肥佬礼 即係成日即係即係講返人民力量嘅問題，或者係可能提到有啲牽涉阿劉前主席嘅問題嘅時候，我都覺得係一個咁樣係咁嘅情況，即係佢覺得佢個要求對人民力量嗰個要求係佢對其他人，當然對陳家高達係高啲嘅，係咪先？ 係你會唔會？即系我，你唔会见到我就住阿罗建熙啲睇法，或者就住阿李永大啲睇法，或者何俊仁啲睇法去闹佢，或者要去 question 得佢咁深入，唔识佢啊嘛！即系佢唔关我事，即系我完全尊重任何人讲啲乜嘢。但系你话系咪有时喐紧？梗系啊！即系虽然我不口话我唔 care， 我退咗落嚟唔关我事啊，但系唉个心底里仍然系有啲喐紧，有啲位置，咁啊冇计啦。 所以我建議即係可以，其實叫翻阿木上嚟，係可以即係有啲嘢 冇啊！阿木好俾面㗎啦，已經嚇嗰日網聚見到冇打柒我，已經有人喺度嬲，又講翻嗰個話題，我係冇需要講啦。即係大家諗乜嘢好清楚，我唔係 sell 佢，佢亦都冇需要 sell 我。只不過我完全係退一萬步，宏觀啲諗。如果你係不斷去即係抨擊你身邊同你一齊去衝去撞去反去反對嘅人，咁我唔明白，即係到你真係要去衝去撞嘅時候，睇即係喺你隔離嗰個人會點樣睇你？我覺得無論係票數嚟講，又或者所謂叫對你嘅黨嘅觀感嚟講，係好差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所以即係當然你要選舉嘅時候，你要不斷批評你身邊同你爭票嘅人，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合理。但係唔係選舉嘅時候，即係其實你有好多方法去做同一樣件事嘅。 即係話唔係話唔鬧得啊？係即係你係 啦，即係我唔係唔鬧得。 教協屌你即係支持呢個施政報告嗰票個動議咁樣，喂，即係咪代表你支持呢、這、一個？ 即係 教育啦， 系 咪代表咩？咁当然我会，即系你问我依一刻，我而家嘅做法，我当然系会表示失望啦，系咪？咁但系 即系林卓廷唔投票，咁佢根本唔喺香港，你即系你边是边一个咁嘅人，即系对佢唔公道啊嘛？你明唔明？佢唔系拣正你表决嗰日就特登唔去，即系就特登原本 plan 咗要搞六八九嗰样嘢唔做，特登翻嚟投票，唔系咁样，佢有第二样嘢做啊嘛？你都永远就系觉得啊嗱，阿先生嗱，佢冇交功课嗱。第一時間舉手話俾先生聽，喂，你真係好嚴仔啊，大佬，唔係人哋話錯，你知道啲真係督灰行為嚟嘅，即係同埋，如果真係嗰一票係咪決定性嘅話，你咪真係表示失望咯，遺憾佢咯，又或者你可以列舉一百個原因話俾你聽，嗱呢啲人啊，最後投票嗰刻係就唔可靠噶，咁你咪鬧 Q 曬佢黨，因為佢黨 plan 去做呢一樣嘢啊嘛，佢黨主席有冇 restrain 過佢唔好俾佢離開香港啊？咁重要嘅時候嚇、啊，劉慧卿嗰啲。几朝元老嘅应该即刻下达一个命令，林卓停准离开香港，净系准服侍香港立法会一样嘢，咁咪得咯。 你谂下卿姐做党鞭个样，拿住条鞭系咪？ 咁啊惊 哇 ，sexy 到咧！啊，我讲阿 B 哥啊，系真系， 即我惊啊，见到咁样真系好惊啊嘛吓！林卓平咪唔出街咯，系嘛？成日留喺立法会度表决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冇理由揾呢样嘢嚟入佢，即系我觉得真系唔公道。第二就系话入佢还入佢。你唔需要 sponsor 咩意思呢？即係话呢一样嘢我最想俾其他唔係我选民知道，又即係最想俾公众知道。 呢样嘢可能技术问题就係咪因为佢自动出㗎係咪呀？ 咁如果係我讲错我道歉囉。 係咪我唔係太清楚 Facebook 嗰啲嘢。 因 为你讲 Facebook 嘅问题嘛。 话俾人听个其实个 sponsor 嘅 post 系 random。 唔系你 自弹搵个 post。 可能有啲人唔明白即係你讲緊个问题就话你 Facebook 弹个 post 出嚟咁系讲緊即係人民力量系咪屌民主党啊定系屌边个啊咁样即系冇开会啊嗰啲嘢咁样，但系下边原来即系你见到嗰个 Facebook 其实系写住即系赞助嘅，系弹出嚟嘅 post 嚟嘅咁样，即系感觉好似就话你俾钱俾 Facebook， 跟住你专门宣扬你系人力就屌物屌白鸽咁样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即系我简单嚟讲，即系我再简单啲嚟讲啦，有啲嘢咧就可以自己喂啊，即系打下飞机冇乜问题，无伤大雅嘅。即系如果你话要去动用到你要用钱去推咁嘅 post， 而你又觉得有啲人觉得好值嘅，梗系啦，屌私怨最值噶，为私如打飞机仲唔值钱？问题就系嗰个唔系一个攞嚟投票嘅 mentality 嚟噶嘛，唔系一个去即系攞选民授权嘅 mentality。即系当然你有啲人觉得好干啦，问题就系话呢个 gesture 系帮你拉唔到任何票。 唔系，讲到尾都系话唔系话同一阵营嘅人就唔闹得，系而系话即系你大同一时间佢做咗啲嘢。符合咗我哋一直以嚟对佢嘅要求或者期望嘅时候，咁你要同等地，你又要 你要賺返人囉。 我未賺，我未見過啦。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唉算啦，過去啦，你啊撲街又要。 唔係嗰個問題，因為其實而家其實喺議會抗爭入面，你係即係成個反對派，即係剩返個廿幾個已經成為一體，即係 個機關已經係好石果緊存。 係同進同退嘅，你要係咁，唔係單單指你同議會入面嗰幾個人 friend 就得㗎啦，係。而係背後亦都係有大堆嘅支持者， 系点啊？ 即系民主党，民主党卖香港， 讲晒我心里面想讲嘅嘢。 民主党卖香港，点卖都好，但系佢仍然都有几廿个，有冇仲有几廿个区议员喺度？ 系咯， 系咪咁？嗰啲即系 mentality 嘅选民，系有啲仍然系好保守嘅选民，即系觉得即系 照顾佢噶， 系啦，觉得讲支流系大逆不道嘅，系即系讲台独，你同即系你同台湾你见，即系佢哋其实未可能啲嗰啲选民唔知道咩时代力量，但你见到施明德。佢仲記得施明德係搞台獨嘅，你見過施明德咁就唔得啦，咁樣係有即係有啲網友係會我喺街度撞到佢同我講，佢同我講點解要黐埋啲台獨分子咧咁樣係嚇，係真係佢哋係支持民主喎， 佢係好盲塞， 但係有呢啲 盲塞嘅， 即係改變唔到有啲人，但係所以你就係話啦，係喺呢啲唔同程度上面對民主，其實可能佢民主嘅程度又唔同，對民主嘅追求嘅程度又唔同，係咪咁？但係你係咪想去包攬曬埋佢哋？即係作為而家你覺得？即係喺我嘅角度嚟講，係 非建制派支持者。 係啦，喺我而家嗰個角度，其實或者我嗰、那個vision， 我期望係好簡單嘅啫、 啊。 令到佢個劇本唔順利進行嗰，我都已經贏咗啦。 嗯， 係，即係去到最尾，可能國歌法要立，去到議事規則要都係會改。 啊，廿三條都要嚟。 嚇、啊，要嚟嘅嘢要嚟，但係喺令到佢唔好係順順攤攤地，係成件事令到有啲人出醜要孭鍋嘅，係我覺得依樣嘢，喂，即係。要問心，有啲人我見到喺 Facebook 入面就話啊，而家香港冇撚得救啦，我又飛翻英國啦，飛翻加拿大啦，點樣樣嘅時候咁樣，我 即係鬧佢又費撚事。 我又講啦，我又唔會鬧啦，我只係講一句嘢，我反而係覺得去到今時今日，大家先覺得冇希望。依二十年嚟，香港人係贏咗嘅， 係因為頂咗陣。 香港人係對住呢一個全球最大嘅黑社會，其實。即係佢阿習總話自己全球最大黨，唔係好似印度嘅人民黨大過多過八千萬黨員嘅，係但 anyway， 即係全球最邪惡嘅組織、最獨裁嘅組織、世界列強而家都即係唔撚掂佢，佢閂埋房門，即係殺人放火都冇人理佢。呢個共產黨嘅對住呢個咁樣樣嘅共產黨，但係香港人區區其實唔係六百萬人啦，即係黃絲嘅二分法可能得三百萬人，可以頂到廿年。呢個唔係，即係我作為讀歷史嘅人嚟講，喂，呢、這個唔撚係一個史無前例的歷史成就啊！屌你老母，十三億人嗰陣時六七億人，俾共產黨總好似死咗三四千萬人，做餓撚死咗都唔反抗，但係香港可以竟然對住一個咁撚樣本質嘅共產黨，習總即係一個紅衛兵上到去。上到台當權要歌用自己咩個七個嗰七句形容詞咩話咩日夜直勤的為人民謀福利的唔知乜柒咁樣啦，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咁樣，對住一個即咁可以對住世界極度囂張話自己將會即係自己嘅邏輯可以取代世界邏輯嘅一個咁撚樣嘅政權，喂我哋頂到依一刻啊，頂咗二十一年咁撚樣。真係即係唔係即係優先優吉爾即係世界大戰啱啱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講，喂 ,this is the finest hour, 撲你個臭街。歷史上面就算我哋輸咗，就算好似當年即係優吉爾所講，我最尾就俾希特拉全部即係冚家產英國都好，但係我哋頂到最後一刻，頂到呢一刻，我哋都係歷史上面我哋都係贏了咗一個咁撚邪惡咁嘅本質，咁龐大力量有核子彈嘅政權對住佢哋區區我哋三四百萬人，我哋都可以頂撚到廿年。喂，呢樣嘢即係大家即係作為香港人，無論香港生活咗幾耐，覺得香港係只要認香港作為自己嘅家人，我覺得呢樣嘢大家都係可以放喺心入面。對喺望住呢一刻，我大家懷覺得毀滅啊，乜乜柒柒啊咁樣咁樣嘅時候，大家不妨諗翻呢一樣嘢。 而到最後補一句啦，即係所謂叫本土派係歷唔過一次選舉，選舉前後就已經冚唪唥消失曬，冇撚曬。咁你話邊個頂到邊個頂唔到係嘛？歷史就自有公論。好多謝昌昌今日咁 emotional 嘅演繹，下次再見，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